喂， 嗨， 我刚刚看到你的讯息了，怎么啦？心情不太好啊？ 有点糟。 那你要不要跟我说说看呢？ 算了吧，不说了，有点累了。 那早点休息，晚安。是不是有些话不知道该向谁说呢？ 每个礼拜天晚上8点到9点，记得打开世新电台 FM88.1。 无论你是心情愉悦，或是满腹苦水， 都让 Listen to 的 Cindy 惠田 来陪伴你的 Sunday Night。 收听 Listen to 第23集，我是慧田， 我是 Cindy， 晚安。 大家上周过得怎么样啊？ 不知道你们的这个礼拜过得如何呢？ 是的。 那先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在听节目的这个当下，此时此刻呢，就是这时候我应该跟我的家人们在享用一顿烧肉大餐。为什么呢？ 今天是什么大日子呢？ 对，什么大日子？为什么吃这么好？今天是我自己的生日哦。 是20岁生日吗？ 20岁生日，你哪来的20岁这个数字？ 我在猜啦，我不敢猜太高。 为什么我是20？ 不敢猜太高。 没有，他才没有那么。他，你知道他其实你知道，其实我大他大了4岁 哦。 对，他还是一个高中的小屁孩，听到了没？小屁孩。我不知道我们在吃饭的这个当下，我会不会打开节目，然后跟他一起戴着耳机听这一段节目。然后，但是呢，如果你有在听的话，弟弟生日快乐！ 好，我们的报应小公主开始发挥她的魅力了。 明明就还好。 那刚刚他说不知道会不会听节目这件事嘛，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一样心里有数，但今天就留个面子给他，不猜他 猜咯。心里有数什么？不用在那边太多。 那其实除了要祝弟弟生日快乐之外呢，也要跟大家讲一件事，就是非常抱歉大家，我又感冒了。 对的，今天一进录音室呢，我就听到他浓厚的鼻音，哎呀，马上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真的不会照顾自己的人呢？ 你是怎样？为什么又感冒了？ 故事呢是这样的，那一天呢，我和朋友出门去逛街了，然后那时候就在西门，就想说要去买一件裤子，想说要过冬了嘛，就是有理由买衣服了这样。经过尤尼库尔的时候呢，就被一把声音吸引住了。 一把声音， 是的，就是被困在那了，就不能动了，知道吗？原本是看到很一大群人，然后就想说啊，这边怎么这么多人？平时根本就没什么人啊。 嗯哼， 那就停下来看一下好了。然后他一唱歌，然后还要是唱林俊杰的歌 啊，林俊杰的歌， 我直接挂在现场， 抓到重点。 但其实我跟你讲，街头艺人唱林俊杰的歌是很危险的，因为他是我心里的爱，你知道吗？唱不好我真的会觉得不好听。 那你觉得他唱得好吗？ 我觉得及格耶。 哇，那看起来有 get 到哦。 而且我还在那边站了2个小时，就很明显我就给他过关啦。 你看，不管那个冷那个风口啊有多冷，他就是要站在那边听，就知道有多好听。 帮我点一首为你我受冷风吹，这样可以吗？ 对，那大家下次到西门逛街的时候，别忘了到 Uniqlo 前面看看有没有一把声音吸引你哦。 而且颜值还不低哦， 真的。 然后在这边要呼吁一下那位就是街头艺人，可以回一下慧田的 IG 跟粉丝专业啦，不要这样子已读我也很难过。 对，慧田正在因为你的已读而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想要邀请你来节目，来跟我们玩玩吧。 如果你有听到这段节目的话，拜托你回我，我不会介意你的迟到， 拜托。好啦，那在这边我们也要呼吁大家，最近天气啊已经稍微有一点在转凉了。我们录音的今天呢，就是天气已经变凉了一点，而且还开始下雨了。大家记得出入的时候都要记得多带一件外套，然后要带个雨伞，避免又感冒咯，跟我旁边这位一样， 就不要淋雨，然后不要吹冷风啦，这样子大家就可以健健康康活蹦乱跳的过冬天啦。 对的， 先聊到这边，我们待会再来心情维度记得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心情咯。 生气了， 该怎么办 啊？好开心哦！ 这是 Cindy 的心情，那你的呢？欢迎来到心情温度计。 来到心情温度计，要来跟大家聊聊本周的心情会是怎么样的啦。Cindy 本周的心情是什么呢？ 必须要说啊，就是我这个礼拜呢是工作工作再一个再工作的一周， 就是被工作快压垮的一周， 真的。然后这一周真的是严重的被工作折磨，就是原本我们上班的时候啊都会有那种可以悠闲下来然后可能稍微轻松一点的时候，但是最近真的超累。 我有感受到了，他现在在我旁边其实比之前前几周憔悴了一点点。 对，因为我们在就是我们这个单位的工作上面有出了一点问题，对，是什么问题我就不多加琢磨了。然后反正就是因为出了问题嘛，我们大家就必须要一起想办法解决。然后就是那些工作是非常耗时间的，然后而且工作量又很大，然后我们就是日复一日在做同样的工作，然后就觉得非常的折腾。 我相信如果有上班族的听众的话，应该会跟他其实是还蛮感同身受的啦。 对，就是那种同样的工作，你就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你从上班做到下班9个小时在那里，然后你就是手都没有停下来的重复的在做同一件工作，相信你会懂我的感受的。 那听说 Cindy 是不是要在节目上偷偷抱怨一下主管呢？ 这个不要讲太大声，这个不要讲太大声，我怕他在听。好啊，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工作上的时候嘛，然后有时候还是会被催，就是可能会被其他单位的人或者是被主管催，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啊好烦哦， 就是明明都做不完了你还在催。 对，就是已经做不完，而且我们大家就是在场的有上班的大家都已经很努力的在赶进度了，但是就是还一直被催，那种感觉就是会觉得啊好烦躁哦。对，我的心情大概是这样。慧田呢，你的心情如何呢？ 我跟你讲，我今天早上一起床的第一个想法就是我好想要逃离这个地方哦，好想挖个洞自己消失进去。该做的事情跟他一样堆得像山一样高，但是我一件都还没有做。然后我一整周的状态都是低气压的，我见到人都是一副你可以先不要跟我讲话吗，我怕我的台风会扫到你。我就是连在暴躁的时候都还是想要随时做个温柔的人呢。 这个部分我持保留态度。对，我先持保留态度。不过在这边我要先跟大家说，就是这其实这一周我感受到他的心情状况，因为平常我在赖他的时候，然后他都会跟我噼里啪啦然后瞎扯一大堆东西，然后到最后就扯到我懒得理他已读他。然后可是这个礼拜他竟然都是草草的回我两句就已读我了，然后我就觉得不对，这个人有问题，他这礼拜怎么了。 我就是会回他说哦好哈哈哈好我知道了好 OK。 对，就是非常的简短然后非常的敷衍。对，大概是这样。所以其实我在来录音之前我就有感受到他的心情状态。 最近真的很忙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们一样就是在忙碌中被施压呢？其实录音室算是我另外一个躲起来的空间啦，因为对整个设备和过程都算是上手，也算是熟悉的，进来了就是乖乖的录音就好。那调整好状态就准备要录音，然后来听歌唱歌，就把工作当放松喽。 那如果有一个像这样子的地方然后可以让慧田放松，我觉得也是很好的。那希望在听着节目的时候呢，你们也能够同样的感觉到非常的放松哦。 在这边是不是要帮弟弟点一首歌啊？他生日。 对呀，那我 怎么看起来是你自肥呢？ 哎、欸，你先等一下，就是虽然说是我自肥，但是我还是有认真的询问过他的意见，想要听什么歌的。 好 ，OK 吗？ 那请问这首歌是弟弟点的吗？ 这首歌是弟弟点的。 好 ，OK， 那我就让你继续讲下去。 没有，可是我跟你说，就是虽然说是弟弟点的，然后但是我逼着他问说，哎、欸，你到底要听哪一首啊？讲哦。大概是这种情况下点出来的歌。 那大家刚刚听我们这一段录音，应该都知道他等一下播谁的歌了吧？ 哎、欸，到底是谁的歌呢？这一首歌呢是信的，反正我信了。我跟弟弟都很爱很爱信的歌。对，然后就是每次有演唱会啊，我也都是拉着我弟一起去。然后也是我经过我一番努力，我才成功的把我弟跟我一样洗脑成信伴侣，就是我们信的歌迷。 是， 今天他生日，就帮他点播一首他说会最想最想听到的信的歌，反正我信了， 生日快乐哦。 是梦想的深水。只要不妥协，就能够换来甜美。只要有信念，就能够无法无天。反正我 到 Listen To， 请在 FM 88.1下车。 心情停看听，刚刚的那一首歌呢，是信的，反正我信了。迪迪喜欢吗？ 我相信他会强迫迪迪说喜欢的。 对，不管。好，那我们今天的心情停看听，我们要来介绍的是一本小说。 对，但是今天是电影版 啊，它是电影版哦。 对，它已经翻拍成电影了。 哦，对，我知道它翻拍成电影了，可是我不知道你要说的它是电影版。 今天我们写，因为我写的啦，然后我是看电影把它写出来的。 哦，原来 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找小说来看一看。 对，那我们的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呢，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是的，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今天你路过了谁，谁又丢失了你呢？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一部改编自张嘉佳同名小说的电影。一开始呢，被他吸引啊，是因为觉得他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他写的是一位电台主播的生活。虽然我买了他的小说，也让电影一直在必看列表里面收藏了很久，但我都没有开始。这一次呢，借着 Listen To 心情听看听的单元，我花了一点时间把电影看完了。那这部电影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经典佳句，都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那么故事的主角呢，是一个叫做陈默的男电台主持人。他在重庆 CD Radio 的 FM90.2 主持一档叫做《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晚间节目。他的搭档呢，是他从大学时期就在一起的女朋友小荣。陈默啊，他甚至想过要和小荣论及婚嫁，但是最后呢，他们却分手了。他们是在某一天的 Live 节目中结束恋爱长跑的。当时有一位女孩 call in 到了节目中，她说：“陈默老师，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节目，或许我就撑不下去了。”而陈默在给她的回复中偷偷表白了，他告诉女孩，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叫做稻城，他想要和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去，而有一天女孩也会有机会去的。在陈默的爱情观里面，相爱这件事情就是永远在一起，而如果不是在爱的人身边，都是客死异乡。而就当陈默喜滋滋地说完这段话，开始播放歌曲的时候，小荣提出了分手。他们开始在直播室里争吵，没有人发现麦的音量滑轨没有被关掉，所以每一个正在收听 FM90.2 的人都见证了他们的分手。陈默后来愤怒地离开了直播间，但节目却还在继续中。 两年后，陈默一个人在直播间里依旧经营着那一档叫《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的节目。他看起来很累，很憔悴，在直播过的过程中呢，频频出状况，更因为选播的音乐太吵，让听众们都纷纷转台，收视率一度降到了谷底，成为了全台倒数第一的节目。和小荣啊，现在正在经营全台收听率冠军的节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他不在乎。在陈默的人生里，除了小荣，还有三个重要的人，他母亲、他的大学学长猪头，还有他的表弟毛十八。陈默的老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煮饭的时候啊，喜欢什么都往锅里倒，曾经用洗衣粉来煮鸡汤呢。他总是记不清自己的儿子，而猪头和毛十八也总是在他家里蹭吃蹭喝，顺便照料他的老母亲。陈默说，他们花的都是陈默的钱，但最可怕的是，陈默居然习惯了他们的存在。猪头的人生从大学开始就围着燕子转，一个喜欢到处玩耍的远距离女友。猪头在外面挣的所有钱都会寄给他，在燕子面前表现得能有多开心就多开心。毛十八的梦想啊，则是要当一名发明家，在小镇上四处乱晃，实验自己的发明，但却总是闯祸。这样冒冒失失的他呢，成功吸引上了镇上的唯一的女警察荔枝。荔枝每天的主要任务呢，就是追着毛十八跑，在他又闯祸的时候，笑笑地看着他说，这个月炸了13次哦。 那么在分手过后，小荣他变成了电台的总监，每一个实习生都对他无比的崇拜，但同时也没有一位实习生愿意跟随着陈默来学习，除了凹姬以外。带着凹姬第一次 on air 的陈默依旧吊儿郎当的，一边吃着小面，一边接听听众的 call in， 漫不经心地听着听众对他的抱怨以及谩骂。可是凹姬生气了，他拉过麦克风来，对着那头就是一顿呵斥，吓坏了也惹怒了陈默。陈默觉得他就是小荣派来拉低他节目收听率的内奸，尽管节目收听率再低，他都坚持和他共存亡。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因为那一顿不受控的爆发，当晚的节目收听率窜上了全台第二。而相比起陈默的落魄和惨淡，小荣他在凑钱做投资，猪头已经开始筹钱买婚房，毛十八也开始了和荔枝的相爱。他搬出了陈默的家，用陈默的话来说，就是毛十八把他所有的智商以及浪漫细胞都用在了这段和荔枝的感情上。而反观陈默，还在因为电台台长的嘲讽和小荣打了个在大家眼里非常幼稚的赌， 而在这一场赌注里面，如果沉默的节目成功了，在一个月里面变成了全台第一，小荣就要嫁给他。但是如果他输了，他就必须要挂起写着我是蠢货的牌子去游街。 再一次进到直播间的奥基呢，因为上次的经验啊，他再也不敢乱说话了，却变成了雌虫。沉默看着崩溃的他开口接起话了，但是字字不离前女友。奥基的表现呢，被沉默打上了不及格。他在下班之后用尽言语打压妖姬，说她不漂亮、没自信，是只没毛的妖姬。而这个女孩啊，却都没有还口，只是默默地承受下来了。她告诉沉默，或许她唯一的优点就是不管别人怎么责骂，她都可以忍住不还口。于是这个当下，沉默对她稍稍改观了。她开始在捷运上模拟听众 call in 的情况，试图训练奥基的反应，让他下次在直播间的表现呢，可以有更多的进步。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幸福快乐的。猪头下一周就要求婚了。摩士巴因为女朋友荔枝说过自己害怕迷路而不敢出远门，专程设计了一款以摩士巴的声音作为人生的太阳能导航仪。只要太阳如常升起，不管荔枝去到哪里，摩士巴都会一直陪着他，带他回家。在人生地图里，还在迷路的好像只剩沉默。 那在一个赌注里的最后一天，奥基他发起了高烧，带着病依旧照常上岗。今晚的 call in 是一个小女孩，她妈妈生病了。她说，我不想要坚强，我只想要吃妈妈做的菜。而顾虑到奥基的状况，沉默超级 carry， 以非常稳定的状态自我揭露，陪伴着女孩。就在收听率直线上升的时候结束了直播，节目开了天窗，因为奥基撑不下去了。沉默骑着车带他去医院，尽管被长官的电话夺命连环空，他也不在乎。奥基的状况昏昏沉沉，守在床边的沉默告诉他，只要他病好了，师父会帮他完成任何愿望。迷迷糊糊中的奥基说了句，我想去稻城，就是那个沉默说过想要和爱人一起去的那个美丽地方。赌注的结果可想而知，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位居第二，沉默他也只能愿赌服输，挂着牌子去游街。没有人知道，如果奥基没有生病，如果节目没有开天窗，结果会不会不一样呢？ 燕子回来了，猪头精心策划了一场 party， 请沉默去机场为燕子接机。在燕子来到现场之前呢，猪头就已经跟现场的所有人宣布，今天会是他们两个人的订婚宴。但是在众人的起哄声及猪头的深情告白中啊，来到现场的燕子他只说了一句话，猪头，我有话跟你说。燕子提了分手，这一次回国也只是因为觉得分手还是要当面提。顾忌着外面的那场派对，燕子说，我们先去把酒敬完吧，敬完了我们就散。送走燕子的时候，猪头还是笑着的，他说，燕子，下次再见的时候你要幸福好不好？你的世界以后没有我了，你要自己开心。但是在车子终于开出去的那一刻，他崩溃了，没有你我要怎么活呢？于是在那个晚上之后，猪头消失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后来毛十八他也准备求婚了，用的是沉默好多年前准备和小荣求婚的计划。看着表弟用自己的计划求婚成功的那刻，我猜啊，沉默内心里除了替表弟开心，更多的是五味杂陈。如果那天晚上他们没有分手，或许小荣也会在这样浪漫的场景中 say yes。 又是很久很久以后，他们终于在电视上看到了猪头的近况。猪头跑到了战区集中卖中餐，那即便是很危险，但他还是坚持了，因为那是燕子去过的地方，因为那些都是燕子爱吃的食物。 沉默带着奥基去了稻城，以工作的名义。稻城的星空很美，他们躺在夜晚的草地上，沉默忽略了奥基想要和他再来稻城的请求。那个晚上的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是小荣带的班，小荣在节目上谈起了他们的过去，从大学时期他们便是搭档，而早就打过了那幼稚的赌注，小荣成了他的女朋友，沉默挂上了同样的牌子去游街。 就算全世界都不信，他们却还是喜欢这样老套的赌注，虽然他们没有走到最后。小荣是这样说的，4年前陈默用他的真诚慰藉了很多人，但慢慢的他变了，没有以前那样温暖。当我们感到孤单时，我们就温暖不了其他人。以前的沉默可以温暖很多寂寞的灵魂，只是现在最孤独的人是他。监控室假借 call in 的桥段拨通了沉默的电话，但是这两个人都保持了静默。挂掉电话的沉默开玩笑地说，以为说一段这样的话就可以逼哭他吗？是的，沉默没哭，但是奥基却哭了。他为自己哭，他气沉默的自私软弱，拉着所有喜欢他的听众陪葬。但也因为这次的节目，他发现了其实沉默依旧爱着小荣。冷静了以后，奥基决定要放弃自己的暗恋，然后顺便要帮助沉默还有小荣复合。他串通了毛十八，将沉默和小荣相恋的回忆投影到阳台上方。但其实这个时候的沉默和小荣已经说开，决定要回到彼此最好的朋友的位置。而后知后觉的沉默也是到了这个时候才发现奥基说过的那段话，当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成了聋子瞎子，眼里除了他什么都没有，连伤害都觉得这是一次关于爱情忠贞的测试，你还会傻兮兮的告诉自己要坚强。是啊，这就是在说他自己，也是在和沉默表白。可是奥基失恋了，即便沉默利用电台的号召力带动整个城市的车子和大楼的灯双闪向奥基告白，却也只收到了一句谢谢你让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50天后，沉默离开了 FM90.2，去了偏僻的乡城生活，用里长办公室的扩音系统，每天都给镇上的人们讲着开心的故事，变成了城里人的开心果和事老。就像老母亲还在等着那个其实一直在自己身边的儿子，沉默也在等着奥基。沉默说，有些人可能等不到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我知道自己该去哪，如果只是路过，那我就在终点等你。于是他再一次去到了稻城，那个毛十八求婚成功的地方，那个奥基最喜欢的地方的时候，他在终点等到了他的人。一个人终将拥有另一个人，对你点点头，如这山间清晨一般明亮清爽的人，如奔赴古城道路上阳光一般的人，温暖而不炙热，覆盖我的所有肌肤，由起点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一切问题的答案都很简单。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贯彻未来，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那我们故事说到这边，不知道大家听完这个故事以后有什么感想呢？那么以我自己来说呢，其实我还觉得我看完以后我还蛮心疼奥基这个人的。是怎么样子的爱呢，才会让他这样子留下一句话就离开，谢谢你让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但他明明就是一次错过了，明明就是一次，说起来就是失恋吧。 是， 对，那是怎样的心境可能让他说出这样子的话呢？然后他让他说他的爱让他选择了成全，即便对方后来也没有结果。 对，而且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的是，奥基应该是从那一通电话之后就喜欢上沉默了。 对的， 所以他进到电台成为他的实习生，然后再看着沉默一直爱着小荣，甚至牺牲自己成全了他们。虽然后来沉默和小荣都没有因为妖姬的成全就在一起，但也还好，因为这样的波折呢，沉默看清了自己的内心，他对小荣的是放不下的执念，是家人般的关爱，但亲爱的，那不是爱情啊。当我看到他四处去寻找妖姬的时候，我心里是很感动的。虽然电影并没有交代他们后来有没有在一起，但我觉得足够了。每个人的这一生，谁没爱错过谁，没有青春懵懂过呢？至少在爱着的那个当下，彼此都是真心的，这很棒啊。 那么现在在我们这个桥段的最后，我们要送上一首歌曲，是什么歌呢？ 是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全世界谁请听你》， 让我们一起来欣赏吧。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心里是迪卡尔迷呢？ 对呀，应该有人知道吧。听到这个开头呢，你是不是以为说今天的文章又是我从迪卡挖过来的呢？ 哎呀，抱歉让大家失望了，不是呢。今天呢是我找的故事。那为什么要 cue 迪卡尔呢？就是因为虽然我不是迪卡尔的粉，但是我 IG 中毒还蛮深的， 就是他是没事就会拿起 IG 滑一滑，然后截个图跟我说你看这好帅的那一种， 对，然后可能会滑一下什么现实动态啊，就是反正我只要一开手机第一件事就是点开 IG。 对，他是 IG 的重度成瘾患者。 是的， 对，跟我一样，只是我是迪卡。 对，我会在 IG 上面呢追踪一些文字很美的用户，文字很美哦，就是他写的字很美这样，然后我就会天天都上去看文，然后看到自己喜欢的就会默默的收藏下来。所以今天呢，就是我某日文荒的时候被这一系列的某一篇吸引了，然后我就去搭讪文章的主人，跟他说哎，我可以把故事在节目中分享吗？当然就是得到授权啦。虽然说是系列，但是其实每个故事又好像都是独立的。那想要知道听起来是什么样的感觉，就要把这一个极短篇系列听完咯。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 Charles 极短篇的第一章，这便是初恋的感觉。你将双手举高，梳理了发流，一点点咖啡色在教室窗边的斜阳光下照映着，一丝丝晶莹剔透，令人着迷。拿起了发带，你将发尾盘起来了。我坐在你的身后，每天下午4:30，不管是复杂的物理课、枯燥的英文课、单调的国文课、讨厌的数学课，都因为这一丝夕阳的光线而美好了起来。小考的时候，你会转身把考卷给我改答案。记得你有一次国文解释写错了一题，而我偷偷的帮你改了答案，你有发现吗？月考结束时，我起身往前收考卷，看见你认真的神情，还在为了最后一题数学奋斗，紧皱着的眉头，嘟起了嘴，有些可爱。 高三考生的生活没什么起伏变化，但一天8小时的累积，你白色衬衫制服的皱褶都已经成为了我生活的细节。下课的时候，如果你的姐妹没有找你一起去上厕所，你在座位发呆的时候，我就会敲敲你的背，假装拿着数学题目问你题。你不会有不耐烦的样子，而我们没有一题学会，因为都把心思放在了这难得我们彼此只有一张桌子的距离，好像再难的题目你都会。我就算听懂了，但对我来说，现在最难的题目是解开你的心思。 直到有一天下午，你趴在桌上都不说话，我拿笔戳你，拿纸条丢你，都没有反应。那天的4:30没有夕阳，窗外是阴天。直到5:30放学时，你只是很安静地收着书包。你的姐妹来找你，你说你等会有事，要他们先骑脚踏车回去吧。而我只是在座位后方看眼前一切的发生。当你就要踏出教室门外，我突然回神，把书包塞一塞，也跑出教室门外，然后一切都静悄悄的，走在距离你的左肩5公分处。阴天的傍晚有点凉意，我没有去牵脚踏车，而是和你走到校门口。 你今天干嘛都不说话？你没有要去补习吗？你要不要去买绿茶？问题问到第三个，你哭了，因为不知道只考了60分的数学考卷要怎么拿给妈妈签名。我惊慌，手忙脚乱的想要安抚你因为不断啜泣而颤抖的肩膀，只好拿出我80分的考卷，把名字擦掉，改成你的名字，然后递给你。瞥了一眼我的考卷，你竟然考了80分，然后哭得更大声了。你怎么搞的嘛？我突然间有点傻眼，骂了你。突然哭声停止了，你凝望着我，像是要望向我的深处，最后彼此相视而大笑。 那天之后，你和姐妹上厕所的次数减少了，会转过头说昨天补习班的哪个男生买了红茶给你，可是你想喝的是半糖的绿茶，或是转过头来要我考你英文单字。在那之前的晚上，我都要先努力的背好这些英文单字才行。哎，高三那年的生活真的很枯燥，只有读书和一个不知所云，人们说是美好光明的大学目标。枯燥的日子单调又重复，看着你转头面对我， 看着下午四点半因为夕阳而将你映照的美好的侧脸，直到高三期生活即将要结束，那天下午一样交换改国文解释。我看着前方的你，今天是穿制服的日子，你白色的制服仍旧干净，风吹来偶尔会拂起袖口，窗外的蝉鸣提醒我们夏天要到了，或许凤凰花就要开了，毕业的日子要来临了。 那天我在你的考卷上写下了我一生最勇敢的四个字，考卷改完后被收走，你没有转头。后来那天结束，日子只是继续的往前推进，往前推进了，我的心却空荡荡的。你还是会转过头来，而我看见窗光让你轮廓美丽的在心上烙印的模样，一次又一次的，直到我闭上眼都还是能简单重复播放这美好的画面，但每看一次心又空了一次。后来学测的面试放榜，我考上了台北的大学，而你留在南部的家乡。毕业典礼那天，同学们互道珍重，隔天就不用回到学校了，新的生活就要展开。新生活的展开就意味着要割舍旧的日子了，是说再见的时刻了。 典礼结束，我回到教室整理抽屉，却发现里面塞了一张考卷，是那一天国文解释小考的考卷，右下角有我所写上的我喜欢你，而你写了一句对不起。我看不懂对不起的意思，只知道那年夏天很热，蝉鸣在窗外轰然作响，而我的心跳动很快速，是一点悸动和一点难受，没有人家所说的酸甜苦涩，但原来这就是初恋的感觉。 有人还记得自己初恋的感觉吗？你是怎么样定义的呢？是心里有点喜欢的感觉就是初恋，还是说一定要在一起了才算初恋呢？ 以我自己来讲，就是蛮多人会把初恋的，就是应该是说很多人对初恋的定义不一样。有些人会觉得说只要有一点点喜欢，就是你有喜欢上眼前这个人就算是初恋，然后也有人是觉得说在一起了才算。对，那我在这边我不多谈自己的初恋，就是对我来讲，那是一段在小学的时候蠢蠢但是又蠢蠢的爱，就是一个很单纯的就是喜欢眼前的这个男孩，然后我就把他定义成初恋了。对，然后我现在回头想想，当时自己偷偷暗恋着的那个人其实根本就不是我的菜啊，然后可是那个时候我却把他当成了男神，就是我的男神，就是每天上学的时候他是我的精神动力。 那还蛮夸张的。 对，就是我会觉得说到学校去就可以看到他，然后就可以跟他讲话，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但是你问我喜欢他什么，我有90%几率回答你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因为他很温柔，也有可能是因为他字很漂亮，或许是因为太多可能性了啦。 那如果是在一起之后才算初恋的话，你的初恋是几岁啊？ 我的初恋是几岁哦？这个就不告诉你喽。 好吧，那我自己对初恋的定义是，其实是在一起了才算啦。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你在一起了才算比较明确，不然你知道女生有时候很花心，就会喜欢很多个，然后你的初恋到底是谁呢？这样你就不知道了嘛，有点难找。那我的初恋用我自己的定义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啊，它就是还在迷茫中还未发生这样子。 对， 俗谚总说嘛，没有听过至少也看过啊，所以在我的印象中好像大家的初恋都是青春懵懂的，然后刻骨铭心，可能也是像心底一样蠢蠢又蠢蠢这样。 对，真的是蠢蠢又蠢蠢。 那仿佛你去街上随便抓一个人，其实有90%的人都不会忘记自己初恋酸酸甜甜的感觉吧。如果心里有点喜欢想要跟他在一起就算初恋的话，那阿田的大概就是那9天咯。 哪9天啊？ 一样同样就不告诉你啊。 OK 啊，没关系啊，就互相卖关子啊，都可以啦， 有迹可循啦，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那不知道就是在听着节目的你，你的初恋是怎么样子的呢？是像故事一样酸酸甜甜的，又或者是那种非常刻骨铭心的一段感情呢？ 还是在你身边的其实现在就是你的初恋呢？ 那其实这样子也是还蛮幸福的。 对啊，那个画面其实还蛮甜蜜的， 真的。然后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完这个故事啊，我超自然的就想到了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这部电影， 因为就是很青涩，然后就是有点像是我喜欢你然后我想要追你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是很青涩很可爱。

首歌呢是胡夏的《那些年》，不知道听完这首歌你有没有想起自己青春时候的感觉呢？ 就是你的初恋， 对，你的那个酸酸甜甜的初恋，或者是刻骨铭心的初恋，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起那一段感觉呢？节目来到这里呢已经即将要进入尾声啦，那在这边呢我们要先来简单的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说了些什么呢？ 是的， 开场白的部分呢，钟鸟生日快乐， 要跟弟弟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没错，然后听听我旁边这有气无力的声音，阿田他为了美色而感冒了， 然后加上鼻气啊，所以他今天说我不太好聊。 对，然后你知道刚刚就是我们在弄那个节目的 rundown 的时候，我跟他说那个，哎，你 jingle 插长一点的，我们等一下聊少一点，你今天超难聊的。 我不是故意的，要原谅一个感冒加低气压的人呢。 对的，我们尊重友善包容。好啦，那我们在心情温度计的部分呢，则是我是聊到了，就是我最近因为工作还蛮忙碌的，然后惠田的话呢则是有一点烦躁的感觉。 是的， 心情停看厅的部分呢我们聊了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然后说书人的部分则是说了这便是初恋的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应该是说它的属性都比较相差比较远一点。 是， 对，然后就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其实我觉得算是 成熟世界的爱情。 对，成熟世界的爱情。然后说书人的话则是比较青涩青春，对，然后他是属于比较年轻人的感觉。 是的， 然后就会让人感觉到说啊，其实你的生活真的是有酸有甜，然后又是有开心的事情，但是也是有不开心的， 就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经过的。 对的，然后 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心里自己最喜欢的是哪一个环节呢？ 其实我必须要说我还蛮喜欢你找的这个 Charles 的故事系列。对，他的文字会让我觉得哦真的是 很美，有没有？ 对，他的文字很美，然后而且让我有感受到他的那个他所描绘的那个意境，会让我真的感觉到，对，然后我真的好像回到了高中一样，就是感觉高中生真的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们再跟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们有可能会见到真人出现在录音室哦， 然后你们有可能就是会在我们的 IG， 然后可能我们的作者会出没。 是的，大家可以留意一下。那我自己最喜欢的其实是停看厅的部分，因为我真的觉得它的句子都很美，你总会等到一个人。 其实啊，这部电影就是那个时候我一直把这部电影跟摆渡人给搞混。对，然后因为听说他是同一个作者，然后连主角的名字都是同一个。 对， 然后我那个时候看的时候，因为我就是一进来我就是看到沉默那个名字，我就想说啊，该不会这难道就是摆渡人吗？可是为什么感觉故事的内容差这么多呢？然后而且那个时候我在看摆渡人电影的时候，我自己是觉得 还好， 还好， 对， 搜搜。然后我就想说，哎，为什么惠田会写这一篇？然后可是后来看一看才发现，不对啊，这完全是不同的故事啊，到底为什么？ 他们两个完全不是兄弟，也不是姐妹，他们只是出自于同一个作者，然后取了一个相同的主角的名字， 这样子其实也算兄弟姐妹吧？ 也是啦，让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把摆渡人找出来看一下，然后跟我们分享你的观后感。 对的，那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们特别的喜欢，有没有特别喜欢今天节目的哪一个桥段呢？ 记得要跟我们留言分享哦。 那么今天呢是单数周。 是的， 对，那就是又是要开放听众点歌的时间啦。 那今天点歌的朋友是我们两个都认识的哦。 对的，柔一 Hello， 你有在听吗？ 她是一位已经毕业的学姐。 对， 然后她那天是突然听了节目之后，在我们的粉专留言说，哎，我今天有乖乖听那个节目，我可以点歌吗？这样。 对的，然后所以就我们就把今天的位置留给她咯。 是的， 那如果你有乖乖听节目的话，也记得到粉专的贴文下面，然后跟我们签到一下，跟我们说你也想要点歌，我们就会把最后结尾的单数周的结尾歌曲留给你咯。 对，那我们没有读心术，我们不会知道你有没有听节目哦。你要来留言，然后告诉我你今天听到了什么，我们会去就是检查一下有没有符合，不要骗我，我的心很脆弱的。如果发现你其实是真的有听节目，然后内容你都知道的话，点歌的权利就是你的。 没错哦。那么今天啊，柔一点了一首歌，这首歌呢是曾沛慈的《大风吹》。 那在这里呢，节目也来到了尾声，我们一样要提醒大家，在听歌之前要跟大家说一声，下周同一时间我们 FM88.1 再见咯，拜拜， 晚安。